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拍着花夹子儿，想念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有 乐趣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大街酒吧里哟，周飞大磊，这个你们最近也不怎么去公园玩了。 谁去公园玩去？ 我这岁数还没到天天去的时候呢。 对， 等多的发这个证不要票的时候，我天天去。 问问你们有多久没去过海洋公园了？ 哎呦，公园不常去。 海洋公园前两年去过一趟。 确实，我觉得海洋公园是这样啊。北京也没有海洋公园。 有啊， 北京海洋馆。 哦，那他那应该 没有海洋公园。 啊，公园公园， 他在馆里头没有大 公园。 公园 是露天的。 哎， 听你的，听你的。 什么叫听我们？就是这道理。 那好，那就动物园吧。动物园有多久没去了？ 动物园可以， 动物园 可以有俩月没去了。 反正我记着，我有一个同学曾经在动物园工作，自从他在那儿辞职之后，我就不 去 了啊，因为得花钱买票。 哎呦，王大雷，你这个人性 不知道， 就是因为人家在动物园里工作蹭人家票，人家为什么辞职？ 我冒充， 你想过没有？ 哎呦，就因为我蹭饭蹭太多了是吧？ 多你呀！ 我每次都是冒充给他送饭的去的。 我以为你冒充狗熊呢。 也合适， 我冒充的像吗？ 像啊。 你看， 穿上皮褛你出去。 皮褛， 人家那个皮衣吧，毛在里边，他那皮毛得在外。 我记得以前你到大狗熊那儿，经常给大狗熊。 那叫熊山， 经常给大狗熊。 到大狗熊那儿 作揖 啊！你说我们那个相声界有老前辈叫大狗熊是吧？ 不是不是，就是你在笼外面，狗熊在里面，你们俩对着作揖。 辛苦辛苦， 你看狗熊啊是在山上，都没有在笼里。 你都不知道了吧？狗熊聪明着呢，它从山后头绕出来了。 嚯！ 绕出来以后。跟游人隔着这么一层，那个是栅栏，不是栅栏，是那个栏杆也行啊，是玻璃也行。你冲他作揖呢，他学你。 哦，他也冲我作揖。 对，他也冲你，不是，反正也就跟你，别人他不这样。 那、啊、就是我，只有我能跟狗熊沟通呗。 就有点拜街坊那种意思。 你不但骂了我了，连我街坊都骂，谁要跟我住街坊，谁就是狗熊，是吧？ 啊、 小花你也逃不了。 狗熊现在不是骂。 周飞，这里有你一份，你别乐。 好吧好吧好吧，我不说话了。 熊类里面你最喜欢哪个熊？ 我还没听说过熊类呢。 熊类、 啊、熊嘛，你看黑熊、棕熊、马来熊、浣 熊 也行吧。 浣熊是熊科的吗？ 你要飞俺里头就算吧。北极熊、 啊、 你这些熊你最爱哪个？ 我相比上我觉得黑熊还很可爱，就在月牙那个、 啊、黑熊是偷袈裟那个吗？ 黑熊怪， 你说那个观音禅院是吧？ 对 对、 哦、是他。 你西游记看多了。你是他，你见过？ 是他是他。 我就说那黑熊，就胸前有月牙儿这个啊， 对对对， 咱们中国有这熊，棕熊 最聪明， 是吧？我虽然没研究啊，但为什么喜欢？就是中国有这熊，中国没有棕熊好像。 对，美洲棕熊。 哎，美洲是棕熊，棕熊是吃鱼的那个哈。 对啊， 红鳟鱼， 体型非常壮大。 对， 北极熊也特别可爱。 对，北极熊可爱在什么地儿啊？ 白呀， 不怕冷， 毛也长。 一白遮三丑，你知道吧？这人就这样，熊也一样。你哎，就我给你们科普一下啊，动物这个皮毛啊是一个伪装色。 哦。 它要周边都是白的，就变白了；周边都是棕的，它就变棕了。 周边都是棕的就能变棕啊？ 哎，棕熊，你看它为什么它那森林里的棕色多？它的那个就棕色，棕熊。 棕熊要送到北极去，应该就变成白熊了。 对，它是它的逻辑。 慢慢变，它不是说一天就变，不是变色龙嘎嘣就变。 慢慢变， 它是需要上万年的氧化。 你能保证上万年的氧化？这个还是它吗？ 那这个北极熊，你的意思是上万年前是一大黑熊到这儿来，咔咔吃冰，天天然后 掉色了，没有延，不应该没延吃啊。 真的，这什么理论呀？我觉得你真的跟熊好好亲近亲近了。 你却亲近亲近去了， 完全不懂。你说，还在这 说，你说怎么回事？ 我就问你，如果要是有机会接近一下像北极熊啊，是这种可爱的动物，你去不去接近啊？ 多接近呢？ 就是陪他玩， 让他舔你， 喂食 啊？那行，那行，那这个距离我能容忍，对不对？隔一笼子门，拿东西砍他， 就是 打馒头。 丸子吃馒头是吧、老玉米 鸡蛋汤灌滋水枪里天坤那馅儿里有当然这招没用在狗熊身上，用在困电梯里的人身上了。 那这个如果说让你花一点点钱陪他玩喂吃的，哪怕是 你以为现在不花钱啊，去公园得买门票，那看北极熊看狗熊都花了钱了，尤其那投喂那小桶，你要想喂人东西啊，那桶都是收费，5块钱一桶10块钱一桶。 那你这么说，你还是挺有点这个常识啊。 这谁没去过似的？ 那你就这么着吧。 啊， 给你派活，陪北极熊铲屎，不是？ 我陪着 北极熊铲屎。 哦，北极熊自己还铲屎啊？ 陪着北极熊铲屎。 那我能陪。 陪着北极熊玩，给北极熊讲笑话逗他，逗北极熊乐。 嚯！ 然后呢，给他喂食。 你听我说啊，你让北极熊把大衣脱下来，我来。 你可以穿上。 我来北极熊，我来北极熊，让他给我铲屎，让他给我讲笑话逗我乐，我不乐不行，不乐就不给钱。 干嘛？ 你说这工作，这谁能干？你看看，除了陪北极熊玩以外，给北极熊铲屎， 对， 这是好活吗？给北极熊讲笑话，他听得懂吗？ 铲屎，我觉得讲笑话有点过分啊，还得给逗乐了。 嗯， 这个铲屎倒是应该 的。 你知道北极熊多大个儿？ 周飞说有道理，周飞是什么都见过的。 那是什么都见过。 那这活周飞你来，真的。 我是什么都 尝过。我是来不了。 这个周飞的意思就是说，谁让你非得今天给干完呢？ 不点不点的铲， 甭来那套。这得给我多少钱让我干这活啊？ 给你多少钱？ 谁给你钱 啊？给我多少钱啊？ 你给人家钱呀？你给998。 把狗熊屎带回家。 998，你去了以后给你先体检。 998体检钱， 怕你传染北极熊， 怕你有带这个不可抗疾病， 把脚气传给北极 熊。我是怎么回来的？先告诉我，不可抗的疾病。 整个先进去以后，让你先，你别走，让那跟着轨道，你先进去以后， 跟着轨道进去， 先从上面下了一排，刷你，哈哈， 对，然后转圈 的，两边的，完了以后两边转，从你前到你后转一遍。然后出来以后吹你，还得呜，从特别眼镜先吹干了。 对。然后这现在都41次是吧？这980能赚我好几十次。 体检消毒，第二步 没听说，您说这机器洗车， 就是差不多这意思。 差多了。 体检消毒，最后呢，给你简单培训，这些钱，只不过是前期准备，然后你进去铲屎玩、陪玩、喂食、讲笑话、逗乐，一共你就付998，你就可以跟那个北极熊来一个亲密的接触。你看看周飞，人家喜欢的不得了，人家但是没有这么多钱，没有办法满足。 没有这么些钱，那他怎么办？ 我想问问，我去了吗？ 你没去啊？ 哦， 咱们这事儿就跟大雷讲讲，就在武汉的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新推出来的体验项目。 哦， 你以为都能进去呢？ 哦，这是在武汉海昌有这项目。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这998包括火车票吗？ 大交通都不管， 小电驴子也不管。 嚯！我骑电驴上武汉，给狗熊铲屎去。 哎呦， 998只是让你给他亲密接触 一下。我这都没说呢，北极熊那是哪来的？ 北极啊。 轻易的，你在武汉你能看见北极熊，你什么心情？你要去北极20万，你拿下来吗？ 我拿不下来。 这你到外， 我骑电驴去武昌，自当去趟北极是吧？ 对呀、啊，你这到武汉，你看着北极熊了。其实如果没有现代科技，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看到北极熊？你想过吗？ 哦， 一辈子，你爸爸、你爷爷他们 没见过北极熊是吧？ 太难听了这话。 小花，再往上倒好几代，我们家人更没见过北极熊。我得感谢国家有这体制是吧， 有科学发展到今天了，你可以见到北极熊了。 嗯， 不是，那里边那么老要冻着我怎么办呢？ 你是穿着衣服的。 对啊， 你那998里边 含棉大衣 含吗？不含吧。 好好，单租20块钱一套。 嚯、 但是有毛那种， 多新鲜呢。 就反正你把你打扮的跟北极熊近似。 嗯，不能让北极熊认出来。 认，对，认出来以后他不乐该给你框上呢。披上，脑袋上扣上，然后 不是不是框上，你就是框上我了，这就是框我的。 把你往里这笼子里推，然后， 哎呦， 这时候你是愿意这个铲铲屎啊，还是愿意陪陪玩啊？ 我愿意跑，我愿意 球，误抛实心球， 算了吧，我愿意跑出来， 误抛实心球， 灌 灌灌他八宝粥。 这狗熊的生活比我好多了。 我是说他可能有那个篮球灌篮什么的，你灌着、 你说这个是不是就他们这公园想出一个挣钱的辙呀、 对呀、 这个辙我觉得对王大磊来说是挺有好处的呀。 有什么好处啊？ 因为他一向不尊重动物。小的时候这得放到笼子里边好好体验体验是吧、人家动物生活的多么不容易、已经那么狭窄的空间里你还净拿什么弹弓子给人崩馒头。 哎，哪位愿意崩我，我也乐意。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举三得， 观看的游人也觉得好玩啊。 对啊、然后还能给不爱护动物的人呢上一课。 对， 外面体验一下。 那不是汪大磊吗？ 对，怎么、 我 怎么当动物去 了？我 怎么当动物去了？挂着牌呢， 写着王大磊。 对， 我这挨揍的。 外面的游人拿大馒头拽你，那个抽一口烟往你脸上喷。 哎呀， 这都什么刑法？ 就你怎么对人动物的人怎么对你？ 北极熊一站起来上外面作揖， 瞧我了，瞧我了， 狗熊给我求情。 刚才我说这事儿是真的啊、就是武汉那个极地公园。不过我觉得周飞，你真的理解吗？ 确实花这个钱太多了， 就是花钱铲屎，你觉得不值？ 对， 那你去塞舌尔不是也是花钱给人海龟又弹又唱吗？ 谁给海龟又弹又唱了？ 逗海龟哈哈一乐。 我那是完全是为自己开心，知道吧？ 你怎么知道人王大磊花了998以后铲屎不开心呢？ 谁开心谁知道， 反正狗熊乐了 是吧？公园园长也乐了，还这人又给我铲屎还给我钱。 好，办上，多办上，多办上， 都演狗熊啊。 后海前门大栅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小迪、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家宝啊，头上有一道疤，我就不知道怎么来的，特别好奇，就问他：“哎，你这个疤怎么来的呀？”家宝很淡定跟我说：“哎，你不知道。那么那年吧，我们一家三口骑摩托车出去，走的拐弯地方，突然间迎面来辆大卡车，我妈当时一看要撞，想都没想就把我唰的扔出去了。我说那后来呢？”后来我就留了这么道疤呀，我是那车祸的唯一的受伤者。 家宝有一次问妈妈：“妈妈，如果时间倒流的话，你还会选择嫁给爸爸吗？”他妈想了一下：“还会的。”家宝非常感动啊！虽然妈妈经常抱怨爸爸的小毛病，但是妈妈还是深爱着爸爸啊。哎，接着他妈对家宝说：“哎，孩子，你怎么不问问，如果时间倒流，我还会生你吗？” 上高中的时候啊，家宝他们班有一个女孩早恋了，班主任那是 得严查呀，挨个找男生去谈话，一个一个的进办公室。唯独轮到家宝的时候，老师出来了，家宝你不用进来了，我相信不可能是你。 这个大磊啊，眼睛不太舒服，买了点眼药水，回家滴了两滴之后，闭上眼睛就转了转眼珠，睁开眼之后突然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大磊就想， 我的天哪， 我这是买了什么眼药水啊，啊，这两滴就下了。当时一激动，从椅子上都摔下去了，嚎啕大哭啊。这时候他老婆在一旁啊，揣着手骂他，嘿嘿嘿，神经了，停个电把你吓成这样。 王大磊的女朋友李大红曾经这么说，哼，现在晒自己老婆有多漂亮，哼，有什么意思，这根本不知道漂亮媳妇儿没好处。你看，许仙娶了一个漂亮的白素贞，结果怎么样，自己被抓了吧。周瑜娶了一个漂亮的小乔，结果怎么样，自己英年早逝了吧。你看相反，齐宣王娶丑女吴延女，成就齐国霸业，诸葛亮娶丑女黄月英，成一代贤相。照这么说，要是王大磊娶了我的话，他有可能当联合国主席。嗯。 小花啊，跟男朋友逛街，突然是遇到了这男朋友的前女友了。于是啊，他这男朋友就用犀利的眼神对着小花小声地说了句，配合的时候到。接着啊，她男朋友就故意大声说了一句，哎呦宝宝，逛累了吧，把高跟鞋脱了我背你。她前女友也是真狠呐、啊、足足跟了他们两条街。 小的时候王大磊有一次感冒了，有个女生骑车载着他去买药，被班主任看见了，说王大磊早恋叫家长。结果呢，回家被家里人教育了整整是几个晚上。哎，可是王大磊有一表弟，同样的年纪，当年带一个女朋友回家，家里三姑六婆给的红包都有几千块。完了以后，王大磊还经常被亲戚说，你瞧你弟弟都找着女朋友了，再看看你，你这么大了。王大磊心里也说，那能怪我吗，我曾经那么大的时候刚擦出点火星就被你们用洪水给浇灭了，心情特别不好。后来王大磊他老爸知道了，跟大磊说，心情不好啊儿子，走请你吃火锅。王大磊一听，火锅好。吃完火锅之后呢，王大磊他爸问，怎么样儿子，现在心情好点了吧。王大磊呼着了肚子，啊，好了，行，那你把火锅的钱付一下吧儿子。王大磊到底多重，如果他上秤是200斤，那么他在镜子里看自己大概是180斤，在朋友圈里发自拍是160斤，在证件照集体照里是150斤，朋友抓拍是167斤，视频录像是182斤，在他外婆眼里是76斤。 应该换镜子。 咱们胡同里的大橙子说过这么一声，说半夜他翻过身来紧紧地抱住老婆说，老婆这被子太短了。他老婆听了这句话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大橙子接着说，明天买个长点的被子吧，我盖不住脚，好冷啊。家宝小的时候呢，他给我念过一篇他写的作文，对老师说说心里话。他这么写的，老师您长得不漂亮，课也讲得一般，还没有时间找男朋友，再耽误下去就没人要了，女生还是要找个靠谱的嫁了才是正经事。我说那老师看完了什么反应，我看老师面无表情的，完了我还给他道歉呢，啊，但是我也跟老师说了，老师你别那什么，下一页还有，翻过来。老师翻过来看上面有这样的一行字，老师你要不嫌弃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舅舅吧，他可帅了。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

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样样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法治现场，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在监控下您看到了吧，这位谭某在路边捡到了1000元钱，但是面对不同的人，这1000元的现金却变得扑朔迷离了。您看这段录像。喂，谭谭， 怎么着？ 你妈告诉我说你捡着钱了。 哎呀，没捡多少。 多少钱呢？ 嗨，才两箱子。 两箱钱？多大一箱子呀？ 挺大一箱子。 你这给比划比划。 从这儿到那儿，从那儿到那儿，两箱子钱。 你给人说明白，从哪儿到哪儿？ 从 30公分，大米。喂，有钱就不认账。 耶、yeah。谁啊？ 啊，您好，我是电视台的。 啊，你好 啊，你好的，请问您是谭慧吗？ 是 啊，您是，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想对您这个拾金不昧 吗？ 啊，这个新闻报道，我们想对您这个好人好事拾金不昧这事做一个报道。 哎呀，真的没。 你好，你好，我们不 是谁也会怎么做的， 啊、我们 因为失主啊，会因为丢这个钱很着急。 我们还是要采访一下， 我们每一个青年都会这么做的。 您 谢谢 您， 您得 原谅支持一下我们工作，因为我们最近新闻也不太多。您这确实是一条啊，那、这个我们想问一下，您捡了多少钱啊？ 400-500万吧。 多少？ 400-500万吧。 400-500万 啊？ 现金 啊？ 你在哪儿捡的呀、 啊？两大箱子。 不是在两大箱子，没这么地名。我您在哪儿捡的？ 地上。 你装了两大箱子是吗？ 啊， 什么箱子呀？ 铁箱子吧。 铁箱子 啊！ 哎呦，这年头还有人用铁箱子装钱呢？那那两箱子，这钱您当时拿着这，您怎么想的呀？ 够沉的。 您就没想过这两箱钱您自己留下？ 别去啊，没有啊， 没有一点的思想上的、灵魂上的颤动。 颤动，颤动来着， 您颤动来着， 压手沉啊，颤动肌肉颤动。 我思想上的 没 有，没毫不犹豫。您是怎么会这么做的？怎么受到什么样的教育？谁教育的您？ 从小就要拾金不昧。 那您这些年，您看您的身份，您是一个快递，您要知道这些钱对于您来说是这辈子您都挣不出来的。 谁告诉你的？ 啊，不是啊，咱快递现在这么挣钱呢，能挣400-500万啊。好， 哎，俩特警过来 把你逮捕了。 把这钱拿走了，咱该给谁给谁呀、 啊？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我们会如实报道的啊！谢谢您， 队长。 啊， 这个媒体最近在报道这么一件事儿， 怎么了？ 如果有假警察混淆视听的话，对咱们警察的队伍来讲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 对，那应该打击。 您看，这不是说了吗？这位捡了500万现金， 报警以后呢，被两名特警开了一个破面包车领走了，事后查无音信。 太不像话，我们怎么能开破面包车呢？把咱们正规的车辆都开出来。 这咱们不可能这样啊。 对， 而且这个人说他打了110，但是我们也查了一下，110当天没有查到这位谭某的报警记录。 啊，没报过警？ 对，确实咱们也没有警察出过警。那么， 那他十斤他妹了？ 妹了。 妹了不行啊！ 没有良心了。 对，去找去。 这儿队长你也别冲动，咱们现在只基于已有的这些事实进行的一个推论。 去好好调查一下， 还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这个人肯定是没有良心。 赶紧调查一下。 但是我得跟您说说，现在广大群众是疑云密布啊！ 去问问这个人。 出警！ 吓我一跳。听说你捡着钱了？ 啊， 捡了多少？ 是我拾金不昧。 我没问你那 个公民， 我没问你捡几斤 公民啊， 我没问你捡几斤，我问你捡了多少钱？ 500， 五百 万， 万，500万， 500万吧。 想好了，是500万吧，还是500？ 500万吧。 是500万吗？ 上回说是多少？ 你确定是500万吗？再问你一次，是500万吗？500万，最后一次。确定是500万哈？ 队长，队长 啊， 刚才咱们同事说他是200万， 哦， 他亲属说呢是500万， 哦， 他电视台采访说是1000万， 哦，好，1000万，你到底捡多少钱？加一块看看多少钱了？ 哎，加一块干嘛呀？ 你捡多少钱？ 特多，我真没数， 特多，你不是说我几轮是吧？几轮？ 就是你看，10万是一捆吧？ 啊，几捆？ 好几箩捆，20-30捆， 有准数吗？ 40-50捆， 有准数吗？ 反正10万一捆，我知道。 哦，10万一捆，你倒看挺清楚啊，几捆没看明白？好，好，好，那个在什么箱子里装着？ 纸，不是 在铁纸里装着？ 铁箱子，不是 铁箱子吗？ 纸箱子？ 纸箱子吗？ 铝合金箱子？ 是铝合金箱子吗？ 皮箱子？ 是皮箱子吗？ 铁箱子 是铁箱子吗？哎，他好像说回来了。 这个， 你到底什么箱子？我只是这么一问， 我就是当时这么一看，我真没仔细摸那个箱子什么材质。 那你是怎么？哦，你没摸，那你是怎么捡起来的呢？ 没用那把儿。 那是什么箱子？你不知道？ 净看那把儿了。 哦，把儿是什么呢？ 铁的， 铁把儿。 哦，铁就是金字边啊。 我没问这字怎么写啊？交给谁 了？交给我。交给两个特警了 啊！两个特警，几点？ 下午3点多钟。 是下午吗？ 上午10点多钟。 是上午吗？ 那就是下午2点。 确定几点？ 中午12点。 啊，你看看，来，我觉得他很有很大问题，咱们要再加紧一下询问。首先说啊，你这个钱说不准，材质不对，我们拿到你之前说的这些报道的这些资料啊，全都不一致。 我报警了。 啊，对，最主要是这一点，报警了我们也查不到记录，说明你报的是假警，要么就是你自己吞没了这500万。 吞没？ 你怎么这么激动啊？ 啊，没有，那个队长，吞没这个词用的特别好。 你没学过是吧？ 以前老看动物世界里边说这个大鲸鱼， 那是吞没吗？ 队长，除了这个拾金不昧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容玷污的美德哈。说要吹牛，其实呢这个毛病也挺大的。这不像您说，你比如您在家里吹说自己有发展什么的。 我在家里吹有发展，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 媳妇儿嘴这么不严啊？ 但是您真没到他这个程度，太严重了，1000愣吹到了几百万，几百万人银行员工都说了，几百万现金几个大汉都搬不动。 是啊，他是没见过那么多钱。 您是没吹过那么大的牛。 我用你评价。 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小学将小同学分成369等， 学习差、表现差的归在麻将组，这怎么回事？咱们到快乐小学看看去。同学们集合啦！ 有体育课，怎么改不上课改集合？ 开会。 同学们好， 老师好。 很好，刚升入二年级，那这个贾小璐同学来谈谈升入二年级以后的感受，来。 叫你呢？ 二年级，课本换新的了，教室换新的了，桌椅换新的了， 跟我想的不一样。 书包换新的了，人儿没变，还是那老师。 你的思想太陈旧了。 张来福，张来福同学， 老师， 你来说说。 上了二年级就不用挨欺负了，我就可以欺负一年级的小朋友了。 这个思想可不对啊。 一年级是什么呀？ 不挨欺负就不对了。是 一年级小豆 花。那你怎么能够欺负别的小朋友呢？ 我说可以，不是说我要欺负。 可以吗？你觉得欺负同学 可以了？ 可以了还就你欺负过了、 没有啊。我说就有这个能力。 有能力你就欺负？ 老师，你是不是给人扣过帽子？ 孩子，过来，你好好谈谈，过来。 不是，我就说这事。老师， 等着听家长吧。 二年级我就又长大了，往前进了一步，这样我就能步入人生的正轨。 你这个同学还正轨呢，我看你现在就很不正规了。 老师，这怎么叫不正规啊？ 你说你怎么一个小小的二年级同学，你就想着欺负一年级的小同学呢？ 我是说可以，没欺负。 恃强凌弱。还可以，你批准了这种事情，你怎么能趋之若鹜呢？ 老师就说你啊，往上冲的时候跑步的样子像个鸭子。 你这话真是让老师感觉到石破天惊啊。 老师 啊， 你让我无言以对。 你已经理屈词穷，黔驴技穷， 反正我有不了钱了。 哎，真是差强人意。 老师，那叫差强。 行了，今天咱们这个课没法上了，咱们先进行思想教育吧。 不是老师， 张来福，来吧。 说这一句话招这么多是非。 你看看，你一年级的时候玩女生头发， 吓我一跳， 也吓我一跳。 你现在又说出这样的话，但我老师也不能对你太客气了。本来还说咱们这次测完验再分呢，现在老师就分了，你就是麻将组的。 啊，老师，这回验上就给我吃麻将是吧？ 什么意思，知道吗？ 不懂啊，什么麻将组？我们那组吃面是吗？ 给你吃面 啊，麻将面。 我跟你喝酱还差不多。 老师，喝酱咸。 我看你就够咸的了，你瞧你这话一句一句顶老师的。 不是， 老师说一句，你说一火车。 没有一火车。 你好，这。 哎， 手放哪了？ 手放腿上。 脚。 脚放地上。 脚怎么着？ 脚直。 能不能分开？ 我以为让我立正，老让我分开一下，我吓我一跳。 手平， 哦， 头向上， 头什么？ 头向上， 向上看。 别动，老师说你这今天你还那么不严肃，还以为夸你呢，美啊，这样好吗？啊？ 老师头向上，说不出话来。 老师要什么呢？咱们啊，现在二年级了，已经，学校二年级要给同学们分三种，分三个班也、就 是。分三种？ 哎。有精英班精英组，平民班平民组，和麻将班麻将组。什么意思？ 我知道精英组就是都是发展好的，平民组就是家里条件一般的，麻将组就是天天在一块随便玩的。麻将组 就是学习最不好的小朋友，纪律最不好，思想最不端正，这就是麻将组。 那为什么是麻将组呢？老铁， 天天打麻将你还能有出息吗？其实就是拿麻将带你没出息。 没出息， 老师也不希望看到你没出息。但是你刚才说那些话，老师伤心了。 老师有什么可伤心的？我是说可以，我没真干。 你怎么会认为这就对的就可以呢？啊，你思想根源有问题，这个不能怪老师说话啊。 老师要对我下狠手， 你就麻将组。 麻将就麻将嘛，反正就这，我说了也不算呢。 你说了不算，你的表现。为你是赢得荣誉还是送你去这个 监狱？老师，我是荣誉，我是监狱，只要老师不让我洗浴就行。 算你还有点自知 良心。 还得说你二年级的数学难吗？你二年级你给我做成这样了， 他说他什么样了？ 咱们就做个这个三位数的加减乘除，你都算不对，什么都不会吧？ 就我这句话招这堆事儿。 这，你瞧这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噎你一个老个老的。你瞅人家那个分到精英组的小朋友啊？ 啊，是谁到精英组了？ 贾小璐啊。 他凭什么到精英组啊？ 贾小璐从来不说欺负同学的话，主动给女同学买冰糕。 哎呀，老爷， 买西瓜。 买 鸡毛掸子。 哦，前两下吧，如果还靠点谱的话，第三下我觉得这表现也不怎么样。 人女同学家里说需要一鸡毛掸子，人家这个贾小璐同学回家把自己老家里的母鸡的毛给拔了， 做了个仙掸子， 做了个仙掸子送给你同学。 哎呦， 你看同学之间就是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是不是？ 老师，我们家是没有鸡， 而且你看看。人家这个贾小璐同学的数学题你瞧瞧，你自己瞧瞧。 我瞧瞧怎么了？ 应用题这块你念念。 我什么题？ 男同学有22人，女同学有21人，有16个人参加接力，有多少人没有参加接力赛？你看看人家答这个数多好。 老师，不管对不对啊，光答得好就赢啊。老师有8个，这数怎么样？ 老师就是说他答得好，你知道吗？数对，答得好。 哦，还得对啊，我还说有8个是不是不对？ 小明今年8岁，爸爸今年35岁，爸爸50的时候小明多大？你看看人答的多好，是不是？这个有2排花，每排有6只，把它们放到3个花瓶里，每个花瓶里多少只？你这算多清楚？ 清楚，老师我写的也特清楚。 你那多少只？你看见你算你那个爸爸多大？ 我爸爸多大？老师你等我掐算一下我爸爸多大了。 你算啊， 提都没 今年8岁，你爸爸8岁的时候，你爸爸35，把你爸爸插花瓶里边需要几枝花？ 我爸爸插不到花瓶里头啊！ 你看就不会， 这岁就插花瓶里，那我就没爸爸了。 你看看差距多大呀！人家怎么都是 老谢，你是说他算出来我没 算？人家爸爸是爸爸，花瓶是花瓶，你瞧你搅和在一起，你这不 我多的搅和在一起了。 发这个麻将组给你放哪儿去啊？ 麻将。 哎呀，陆同学啊，乖乖。又给老师带酸奶了，老师说不喝不喝，你又得。 这个老师是你们家亲戚吧？ 没戏呀、 啊！你怎么跟他那么好啊？ 哎、 就你算的题就大玩意儿，还能进精英组呢？ 那起码你得动脑子呀！ 我明白了，我明天就找老师说去。老师， 哎， 这口奶还没咽呢，老师，我给你带糖饼了。老西， 哦，是吗？ 瞧瞧我们家一糖 饼，我瞧瞧， 你是说让老师瞧瞧啊？那老师能喜欢你吗？ 我让老师尝尝，瞧瞧糖多不多？ 这糖挺多，行，拿走吧。 拿走了，这留给您的。 哦，给我的呀。 给您，您尝尝，特地今天烙的新糖饼， 是二他爸爸烙的吧？ 二他妈妈烙的。 哦，二他妈妈烙的是吧？ 对，烙的新糖饼，那个， 嗯， 您看， 嗯， 哎，您看我这个表现，今天比昨天是不是好一点了？ 嗯，老师还行，现在 行吧、嗯、好、啊、老师我明天继续表现。 行，这饼正比昨天那好， 昨天的没有糖。老师， 嗯，不错啊， 请给你带俩糖饼。 老师啊， 啊，有糖还糖饼啊？ 糖饼， 哥，你是一天没上啊，饭量可见长。 老师，你看我能到平民组了吗？我要求不高，我不要求一下到精英组。 哎呀， 我妈也说了，麻将组那听着是太不上劲了。长大了， 你这个 娶不上媳妇， 你看看明天能带几个吧？你要还明儿还一波的话呢？ 还有一波，老师放心吧，明儿仨糖饼。 刚才我们这个表演确实夸张了很多，不过杭州的一位网友发帖说呀，他女儿在余杭那所小学读2年级，老师确实把同学分为了3种：精英组、平民组和麻将组。麻将组什么意思呢？就是学习不好的小朋友。班主任老师呢是按每一单元的考试来区分。现在呢，这位网友的女儿在平民组，大家都想知道麻将组小朋友心理阴影有多大。 那看麻将组那位糊没糊了。 哎，比如说这事儿吧，对大磊还是有帮助的。受朋友之托啊，有一个女孩今年26岁，未婚，身高1米68，体重50公斤，英国海归，温柔貌美，身材姣好，爱好健身，目前呢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工作稳定，年薪呢，获近40万， 在北京有一套住房，一套按揭，名下呢还有一辆宝马三系，上班时候用，父母呢都是国家公务员，他本人和家里人呢都非常着急，想请大家呢介绍一款比较好的空调，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王大磊吃烧烤，看邻桌一哥们儿实在太热，把上衣给脱了。他一看，好，那位是啤酒肚，上面有好长的一道伤疤。王大磊好奇就问哥们儿：“这怎么弄的？是不是以前混社会的？”那哥们儿听完叹了口气：“嗨，有一天晚上啊，我媳妇在妇产医院等剖腹产，我呢实在太困了，就光膀子睡手术车上了。”王大磊2017年的三大目标：第一，买辆400万的车；第二，买套600万的房；第三，找个能借他1000万的人。 小柱那会儿上班打工，有一天晚上啊，老板突然让他们留下来开会。哎呦，开得太晚，开着开着突然间坏了，停电。小柱这高兴，这回可以回家了。老板说不。会议很重要啊，去买点蜡烛来，咱们点着灯继续开。眼看着到12点的会开完了，这时候老板突然间问一句：哎，最近快到谁生日了？小柱说：快到我生日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咱们为小柱庆祝一下吧。来，小柱你负责把这些蜡都吹了啊。 那天呢，隔壁办公室的美女跟王大磊借了一件订书器，用完扔给王大磊，远远的喊说：哥接吻了，哎呀，我要你接吻了。王大磊心想，这么多人不好吧。同事说，你快点，别磨叽，还有事儿呢。王大磊脸红了，觉得不应该拒绝美女的请求，于是呢慢慢的凑了过去，就听到啪啪啪啪四声脆响。王大磊想问问大家，是表情不对呢，还是姿势不对啊？ 时间不对。 小柱那天下楼的时候，看见一个小孩想按门铃，身体不够高够不着，于是呢小柱跑过去帮他按门铃，响了，里面传来了来了这样的声音。只见那个按门铃的小孩大喊一声：叔叔快跑。这时候门开了，留下了凌乱的鹰小柱。鹰小柱有时候很油滑，怎么这么说呢？你看下面对话就能证明这一点。那天呢，他那个女友问鹰小柱：如果我跟你分手了，你会做什么呀？鹰小柱说：我会找我的前女友复合。啊，原来你这么不在乎我。好吧，咱们结束了，那咱们喝咖啡去吧。找你前女友啊？你就是我的前女友啊。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我爱你，你是我的主，你愿意